剩下的太阳总是很毒，张牙舞爪的，恨不得在这几个小时的日照时间里玩残几个一样，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热情。乔家也很热情，当手机上的数字变化成是1234排列组合时，他突然有了一种把这米粉店里所有人都臭揍一顿的冲动。妈的，这么抠门的老板到底是怎么营业到现在的？安个空调会死人吗？不耐烦地抹着额头上的汗，乔家用全身的忍耐力压抑着走人的冲动。终于代表着分针的数字又变了三次，门口总算走进来一个眼熟的人。只差一点点，只差一点点，乔家就要把身后那个吃米线简直如同鼓中擂鼓的肥猪踹出去了。这家店面小得可怜，几乎没有人可以把胳膊放在桌上吃东西，所谓座位也不过就是一块长条木板被钉在了墙壁上。乔家来得早，所以有隔间坐，老实说还没有小学生的课桌大。看着来人辛辛苦苦从人群之中挤过来，乔家猛一拍桌子，大喊一声： 老板，两碗米线。 郭林被他这一拍吓得一激灵，整个人抖了一下，然后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一屁股坐下。 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 他是不是忘了他们俩是为什么来这儿的？乔家用鼻子出气儿的哼了一声： 低调点？哼，郭警官是不是忘了你第一次跟我约的见面地点是你们警察局旁边的车棚啊？ 旁边还停了一辆警车。郭林带着愁容地扶了下额头： 算了算了，随便你吧。先说好，这次消息要是还不准，仙人费你就别想了。 乔家鄙视地看了对面的便衣警察一眼： 你真以为我稀罕你那点政府工资？认识四个月，顿顿都是过桥米线，就这还得要发票？我说就算我是做线人的，你也不用次次让我吃这倒霉东西啊。哎，哪怕一个月一次盖饭也行啊。 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老板把米线也端过来了。郭林掰开筷子就着碗边喝了口汤。 少废话，你以为米线就便宜了？我在食堂一顿饭也就5块钱，一碗米线8块5，不是报工费我连瓶水都不会给你的。 这年头做线人的都跑来跟警察讨价还价了，要不是工作需要，他才不跟这个小混混受气。乔家低声骂了句不太文明的脏话，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吃了两口米线，感觉身后的胖子走了，终于放下筷子。 黑狗最近会出一批货，听说都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吹得天花乱坠的，说是 A 货。最近招揽了不少人去帮手。你上次不是说让我查查关于白面的消息吗？我就知道这么多。 郭林听着消息，手和嘴巴也没有停。他开了一上午的会，下了会场就窜到这边来见乔家，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一口气吃了半碗，感觉半饱了，他才抬起头。 黑狗既然招人，你参与没有？ 早跟你说过我不碰这个。 乔家凉凉地摆了摆手，端起碗喝了两口汤。 会掉脑袋的事儿我都不碰。 少扯了，你要是都不碰，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还不管你信不信，就那么一回还被你撞上了，算我倒霉。 乔家回想起自己唯一的一次运毒经历就感到纠结。他那次是迫不得已才接了活，结果就那么寸，骑的电动车跟郭林的自行车撞上了。对方是个愣头青，非扯着他说他违规。他心里本来就慌，推搡了两三下，包里的东西就掉出来了。虽然不是什么纯度高的东西，但也够要命的。所以几乎是毫不犹豫的，他在知道郭林的身份之后，二话没说的做了线人。合作态度差不多能颁发个奖章了。郭林一碗面吃得差不多了，抽一张纸巾擦了擦嘴。他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周围，然后敛下视线。 那如果这次是我去让你碰的呢？ 操，我说多少次了，危险的活我不接。 对面的乔家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站起来。郭林一抬手，把人生给拽了回去。 你再嚷嚷一个试试。 他音量不大，声音却很沉。乔家皱着眉，咬紧牙根，最后还是在对方凛然的目光下，不甘愿地坐回去。 妈的，我就知道惹你们警察没好事。 黑狗这条线很重要，最近市里的 K 粉量越来越大，你知道就那么一包东西能害多少人吗？ 少跟我废话， 要做思想工作回你的刑警大队去。 总之啊，你试试看混到黑狗身边去，但是不能够参与犯罪行为。 我当初只说做线人，可没答应做卧底啊。 你别仗着没签合同就随便改条约，真要说法律，我不比你差多少。 我们警察打入内部才叫卧底，你以为你现在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啊？啊！ 上次从乔家车上搜出来的东西，不说判个死刑，光个五年七年的也够了。之所以没追究下去，就是因为乔家主动配合做卧底，而且没有什么犯罪案底，确实是初犯。不过这几个月，乔家也确实是给了不少消息，其中有些是假消息，但准确性在线人里算是高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让乔家混进黑狗的团伙里。乔家这人脑子转得快，人也够精明，是他的话，说不定真能摸到点头绪。不过这些对乔家来说都不算什么好事，他瞪着捏着他把柄就要榨干他最后一滴血的黑心刑警既不松口也不拒绝。僵持半天，郭林叹口气， 行吧，我答应你，只要黑狗的货源查清楚，抓了人以后就不找你麻烦了。 你嘴里还有半句实话吗？ 信不信在你。 列字据。 我他妈还给你打欠条呢，别蹬鼻子上脸。 就你那鼻子，再借我一把梯子我都上不去。 乔家一脚踹开旁边的凳子站起来，然后连招呼都懒得打，大喇喇地出了米线馆。郭林看了一眼自己裤子上的鞋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郭林跟乔家见完面就赶回了局里，下午还有个部署会，明天他们要去抓捕一个通缉了很久的毒贩子。如果不是乔家的消息太重要，他压根儿不会溜出来。结果刚进楼门厅就撞见了组长沈军。 你小子又窜哪儿去了？一会儿开部署会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 郭林赶紧麻利地凑过去。 我刚才去见一个挺重要的线人。 线人？就你那个国事专线？ 是啊，说是有黑狗的消息，我过去听听。 两人从楼梯口往旁边挪了挪，省得挡着别人上下楼。沈军听见黑狗的名字皱了下眉。 上次我跟你提过的那事儿怎么样了？ 我今天跟他说了，应该没问题。 乔家的脾气郭林很清楚，要是他真的不做就直截了当的回绝了。沈军闻言点头， 好，一会儿部署会结束了你过来我办公室一趟，把这件事儿汇报一下。 行。 好好干，局里对你期望挺高。 得嘞，领导你别给我压力啊，我就是职责所在。 哼，跟我面前少扯这些废话。 沈军瞥了郭林一眼，然后抽出根烟点上了。 对了，听说你小子要结婚了。 哪个大喇叭广播的？ 还能有谁啊，耿伟都快把这消息传给毛主席了。不过你要结婚也得等黑狗这案子结了，不然婚嫁你别想。这个节骨眼上就算喜事也办不出个好结果，缉毒组最近忙得都快抽筋了。 郭林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领导你不说我也知道的，这耿伟绝对是打入我方的敌对势力，他从来不干好事的。 谁让你非跟他同流合污呢？ 这刑警队里八公第一人绝对不是浪得虚名，但凡跟他多说两句，工资卡密码都能被套出来。